《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一，汉纪四十三，孝安皇帝下。延光四年春二月乙亥，下邳惠王偃薨，甲辰车驾南巡。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帝至渊，不遇。乙丑，帝发自渊。丁卯，至赦，崩于圣余，年三十二。皇后与严显兄弟江经樊封等谋曰：仅宴驾到次，即殷王在内，谢后公卿立之，还为大害。乃伟云，帝极甚，喜欲卧车。所在上时问起居如故，驱驰行四日，庚午还宫。辛未，遣司徒刘熙诣郊庙设祭，告天请命。其夕发丧，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以显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太后欲九专国政，贪利幼年，与贤等定策尽忠，迎极北惠王子北乡侯义为嗣。即殷王已废黜，不得上殿亲临子宫，卑豪不识，外内群僚莫不哀之。贾诩，济南孝王相薨，无子，国爵。已有北乡侯及皇帝位。夏四月丁酉，太尉冯时为太傅，司徒刘熙为太尉，参录尚书事，前司空李和为司徒。严显继大将军耿宝位尊权重，威行前朝，乃冯有司奏保及其党与中常侍樊封、虎贲中郎将谢运、侍中周广、野王军王胜、圣女勇等更相阿党，互作威服，皆大不道。辛卯，封运广皆下狱，死，家属喜比景。贬保及弟子林律侯成皆为亭侯，遣救国。保余道自杀。王胜母子喜雁门。于是以严景为卫尉，要为城门校尉，雁为执金吾，兄弟并处权要，微服自由。即有葬孝安皇帝于宫陵，庙曰宫宗。六月乙巳，赦天下。秋七月，西域长史班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及善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及后部王军旧，大破之，获首虏八千余人，生得军旧及匈奴持节使者，将至所班末处斩之，撰首京师。冬十月丙午，越西山崩。北乡侯病笃，中常侍孙成为济阴王业者长兴渠曰：王以嫡统本无失德，先帝用禅遂至废黜，若北乡侯不起，相与共断江经严显，是无不成者。渠然之。又中黄门南阳王康先为太子府使，及长乐太官城京兆王国等并附同于城。江经谓严显曰：北乡侯并不解，国嗣已已实定，何不早征诸王子，检索治乎？ 显以为然。辛亥，北乡侯薨，显白太后，密不发丧，更征诸王子闭宫门，屯兵自守。十一月乙卯，孙承、王康、王国与中黄门黄龙、彭凯、孟书、李建、王成、张贤、史范、马国、王道、李元、杨驼、陈宇、赵峰、李刚、魏猛、苗光等聚谋于西中下，皆结单一为事。丁巳，京师及郡国十六地震。是夜，常等共会崇德殿上，因入章台门，时江京、刘安及李润、陈达等俱坐省门下，常与王康共就斩京、安、达，以李润权势基为省内所服，欲引为主，因举任协润曰：“今当立己阴王，无得摇动。”润曰：“诺。”于是福润起，聚于西中下迎己阴王及皇帝位。时年十一，诏尚书令仆射以下从撵幸南宫，常等留守省门，遮汉内外。帝登云台，召公卿百僚，使虎贲与林氏屯南北宫诸门。严显实在禁中，幽迫不知所为。小黄门樊登劝贤以太后诏召乐伎校尉冯师、虎贲中郎将严崇将兵屯平朔门以御城等。显又师入省，谓曰：“己阴王立非皇太后意，喜寿在此，苟尽力效功，封侯可得。”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己阴王者，封万户侯；得李润者，五千户侯。”师等皆许诺，此以促备诏所降众少。贤使与登迎立士于左掖门外，师因格杀登，归营屯守。显帝谓魏景俱从省中还外府，收兵至圣德门。孙承传召诸尚书使收景，尚书郭震时卧病，闻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指车门。冯景从立士拔白刃呼曰：“吾干兵。”朕即下车持节召之。景曰：“何等召？”因着朕不中，朕引剑击景堕车，左右以戟插其胸，遂擒之，送廷尉狱，即夜死。戊午，遣使者入省，夺得喜寿，帝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节收严显及其弟城门校尉耀、执金吴彦，并下狱诛，家属皆喜比景，迁太后于离宫。己未，开门罢屯兵。壬戌，召司隶校尉为严显将京近亲，当服孤诛，其余勿重宽待。封孙承等皆为列侯，承十亿万户，王康、王国十九千户，黄龙十五千户，彭凯、孟书、李建十四千二百户，王成、张贤、史范、马国、王道、李元、杨驼、陈宇、赵峰、李刚十四千户，魏猛十二千户，苗光十千户，是为十九侯，加赐车马金银钱帛各有赐。李润以先不预谋，故不封。 擢孙成为冀都尉。初，臣等入章台门，苗光独不入，诏书录功臣，令王康书名。康诈书光入章台门，光未受符册，心不自安，亦黄门令自告，有私奏康光欺诈主上，诏书勿问，以将作大将来立为卫尉。对讽吕秋鸿等先族，皆拜其子为郎。朱昌、师言、陈光、赵代皆见拔用，后至公卿。征王南丙吉家属还京师，后加赏赐。帝之见废也，兼太子家小黄门吉见副高凡、长秋长赵熙、丞梁鹤、要长夏真皆作喜朔方，帝即位，并擢为中常侍。初，严显辟崔殷之子苑为吏，苑以北乡侯，吏不以政，知显将败，欲税令废吏，而显日沉醉，不能得见，乃谓长史陈善曰：“中常侍江经等蛊惑先帝，废黜正统，福利疏孽，少帝即位，发病庙中，周勃之争于斯复现，今欲与君共求见说将军、白太后、收京等，废少帝，引立己阴王，必上荡天心，下合人望，依获之功，不下席而立，则将军兄弟传作于无穷，若俱为天意，久旷神器，则将以无罪并孤元恶，此所谓祸福之会，分工之时也。”善犹豫未敢从，会显败，愿作备斥。门生苏之欲上书言状，愿拒止之。时陈善为司隶校尉，诏愿谓曰：“帝听之上书，善请谓之政。”愿曰：“此辟由儿妾秉于耳，愿使君勿复出口。”遂辞归，不复应周郡命。己卯，以诸王礼葬北乡侯。司空刘寿以阿父恶逆，辟诏非其人，策免。十二月甲申，以少府河南陶敦为司空。杨震门生余放陈毅亦却追送镇事，召除镇二子为郎，赠钱百万，以礼改葬于华阴铜庭，远近必至。有大鸟高丈余及镇丧前，郡以撞上，帝感镇中，复召以中劳具辞之。一郎陈善以为：“严太后与帝无母子恩，以喜别管，绝朝见。”群臣议者咸以为宜。司徒院汝南周举为李和曰：“昔瞽叟常欲杀舜，舜视之于谨。郑武将谋杀庄公，庄公视之黄权。秦始皇怨母失性，久而隔绝，后感颍考叔毛交之言，复修子道，书传美之。今朱颜新诛，太后忧在离宫，若悲愁升级，一旦不渝，主上将何以令于天下？如从善意，后世归咎民工，以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群臣朝觐如旧，以验天心，以达人望。何及上书陈之？”